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近段时间各项煤炭保供稳价措施成效显现，今冬明春煤炭安全稳定供应能够得到可靠保障，下一步将继续做好煤炭、天然气等能源安全保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一系列针对煤炭的保供稳价措施，成效日益显现，煤炭产量较快增加，十月份全国煤炭产量3.6亿吨，同比增长4%。从调度情况看，11月以来煤炭产量仍在稳步增长，同时电厂存煤持续提升，煤炭期现货价格大幅回落，晋陕锰主产区煤矿坑口价格降至每吨900元以下。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伟介绍， 11月14日电厂存煤是1.29亿吨，月底有望超过1.4亿吨，目前可用天数是22天，那么较9月底增加了9天。电厂的供煤、存煤和港口煤炭厂存的水平还将进一步提升，今冬明春煤炭安全供应能够得到可靠的保障。 近日寒潮天气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多地提前供暖。11月7号以来，全国天然气日供应量达到10亿立方米以上，比去年同期增加约1亿立方米。孟伟介绍，今年供暖季全国天然气供需总体紧平衡，下一步将充分发挥天然气保供日调度机制作用，扎实做好各项天然气保供工作， 推动企业大力提升勘探开采的力度，促进国内气田安全满负荷的生产，这样呢全力增加国内的资源供应，加强呢对北方取暖地区的供气保障，要稳定民生用气的价格，坚决做到压非保民，限气不关阀。 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对外公布“14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信息通信行业整体规模进一步壮大，发展质量显著提升，基本建成高速泛载、集成互联、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创新能力大幅增强，新兴业态蓬勃发展，赋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能力全面提升，成为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坚强柱石。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建成 5G 基站超过115万个，占全球70%以上， 5G 终端用户达到4.5亿户，占全球80%以上。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十四五时期力争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5G 独立主网网络，力争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的数量达到26个，实现城市和乡镇全面覆盖，行政村基本覆盖，重点应用场景深度覆盖。其中行政村 5G 通达率预计达到80%，持续扩大千兆光纤网络覆盖范围， 建设更高水平文明城市。 陕西延安、江西萍乡围绕办好群众身边的好事实事，全方位提升文明城市建设水平，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延安市把红色基因融入文明城市创建，大力推动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前段时间，宝塔区柳林镇的50000亩山地苹果进入集中采摘期，当地成立了由党员和果业技术员组成的助农服务志愿队。服务队队员乔磊： 我们服务队联络对接各地的客商，把咱们山里的好苹果卖出好价钱。 延安市持续多年的志愿服务活动，培育出了张思德便民服务队、山丹丹等青年志愿服务品牌，探索走出了一条革命老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成功路径。延安市委宣传部长杨光远： 我们坚持用延安精神建设文明城市，推动文明建设向更高层次的文明典范城市迈进。 江西省萍乡市通过精准创建、精致创建、精细创建，铸造人民幸福城。在安源区江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每天都有老年人来到这里参加乒乓球、健身舞等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社区还有厨房团队，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用餐服务。退休矿工张振秋： 就每人有志愿者送到家里去，能解决问题，这个是个很好的事，真的是有幸福感。 近年来，萍乡市围绕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先后实施500多个基础设施项目， 使居民15分钟便民生活圈越来越完善。萍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恒： 萍乡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了大家共建共享美好幸福家园的内在动能。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1月15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其中本土病例11例，辽宁7例，黑龙江2例，北京、云南各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例，其中本土2例。截至11月15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295例。截至11月1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39,604,500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银保监会昨天公布，3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339.4万亿元，同比增长7.7%，保险公司总资产24.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9%。 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央网信办、北京市委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的相关情况。大会将于11月19号在北京举行。定位于打造我国网络文明的理念宣介平台、经验交流平台、成果展示平台和国际网络文明互鉴平台。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决定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新增纳入机制保障范围。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27,515例，达到2,536,693例，死亡病例增加6412例，达到514,899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7,289,464例，死亡76,5389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09,880例，新增死亡病例1437例。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16号在边境地区爆发武装冲突，双方均指责对方率先发动军事进攻，双方均表示目前边境地区局势高度紧张。另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消息，在俄防长绍伊古分别与亚美尼亚防长以及阿塞拜疆防长通电话后，亚阿双方都采取了稳定局势的措施，目前亚阿边境局势已恢复正常。 白俄罗斯媒体16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该国军队已准备好反击任何侵略。尽管波兰加强了与白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军事部署，但白俄罗斯尚未发布在该国西部边境部署军队的命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李丹丹、刘梦雅、李浩，主播郑楠、卫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红霜，希望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1年11月17号星期三，农历10月1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天起，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13个进京高速服务区设置应急核酸检测点。 北京建立环京通勤人员数据库，简化核查流程。 连线报道，记者今早探访进京管控政策实施后第一趟到京的京津城际列车。 民航今天起加强进京航班管控，记者前往机场现场探访。 本市近日检出个别快递包裹核酸阳性，记者探访快递转运中心了解消杀过程。 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管理办法开始征求意见。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严格进返京管理的3条措施今天0点开始实施。北京将对乘坐飞机、火车、省际客运班线以及自驾车进返京人员进行严格核查。北京警方在昨天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经在13条高速公路临近北京的服务区设置了应急核酸检测点，方便没有核酸阴性证明的自驾进京人群。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根据规定，从17号0点开始，进返京人员必须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核酸证明纸质和电子版均可。14天内有1例以上本土新冠感染者所在县旅居史的人员，严格限制进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潘旭红表示，高速公路设置的应急检查点位于京台高速万庄、京藏高速官厅、京哈高速香河、京城高速金山岭等13个服务区。 群众在该检测点核酸采样需填写承诺书，持核酸检测采样回执检查站予以放行。这只是服务群众的救急措施。这些检测点条件有限，群众来回折返检查站和服务区，既容易导致交通拥堵，也会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不便。建议市民群众进京前提前做好核酸检测，以减少等候时间。 民航方面，全国中高风险地区省会城市到北京的航班每天只保留1班，客座率不超过75%。铁路部门则将对到站为北京站、北京南、北京西等33座北京地区车站的乘客进行48小时核酸证明查验。17号0点之前购买的进京列车票，退票时不收取手续费。此外，针对北京近日检出个别快递包装核酸阳性的问题，市疾控中心建议快递人员和市民收发快递时做好防护和消毒，消费者非必须不要从境外高风险地区邮购商品。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市公安局副局长潘旭红在昨天举行的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北京警方根据近年来的进返京人员信息，建立了环北京通勤人员数据库，将依托数据库简化通勤人员进返京的核查流程。据了解，库内人员首次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后，此后14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都有效。在通过检查站时，库内人员身份信息与卫健部门核酸检测结果实时对接，实现精准高效查验。对不在库内的通勤人员，进京时可以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提供环京地区居住证明、在京工作证明、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过通勤人员身份确认之后，将被纳入数据库进行管理。对环京地区进返京的公交车辆，北京警方在有条件的检查站外围前置设立临时查控点，对乘车通勤人员提前核查，快速通过检查站。对生活物资和应急保障车辆等开通绿色通道，提高通行效率。此外，本轮疫情以来，北京警方在进京通道查控工作当中，针对冒用他人行程码、伪造核酸检测证明等涉疫违法犯罪行为，已经先后办理相关案件42起，做拘留以上处理43人。 今天0点起，铁路部门严格进京管控，持进京车票旅客在进站前需出示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 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今早探访进京管控政策实施后第一趟到达北京南站的京津城际列车，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小畅。 主持人好，听众好。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从现场了解到的那些情况。 今早6:28呢，我在北京南站京津城际5号出站口，对本市进京管控实施后呢，第一趟到达北京南站的京津城际乘2002次列车呢进行了探访。可以看到呢，在出站口处设置有4道红外测温门呢，对出站的旅客来进行实时体温监测。站内的广播呢，也是循环播放了进京管控政策的内容提示。这趟乘2002次京津城际列车的旅客呢，大约是有120人左右，主要都是北京和天津两地间的上班通勤族。那么我采访了解到呢，旅客在天津站上车前是经过了铁路部门对北京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严格查验。检测报告呢，纸质版和电子版都是有效的。那么据乘客介绍呢，整个的查验流程比较方便快捷，提前准备好相关材料的话呢，整个查验过程只需要1到2分钟。那么旅客也表示呢，在列车上乘务人员也会对相关的情况再次进行核验，并且告知旅客进京管控的相关防疫要求和措施。主持人， 那对于乘火车进京的旅客有哪些提示呢？ 提示广大铁路旅客呢，从今天0点起，铁路部门对今天0点之前购买的各次进京列车有效车票进行退票的时候呢，都是不收取手续费的。另外呢，也提示乘坐铁路进京通勤的人员，对北京、天津、河北省进返京的旅客，凭在京津冀地区的工作证明，从11月19号的0点起呢，可按北京市通勤人员进返京政策，查验14天内核酸检测的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后呢，乘车进返京。主持人， 好的，谢谢小畅的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北京进一步加强进京航班管控和前端查验，今天0点起对所有进返京旅客查验登机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一些旅客近期一直关注着北京调整进返京管理政策的信息。11月16号晚上，在大兴机场，一位准备坐飞机出差的旅客表示：“ 去深圳，然后21号回北京。疫情发布会上知道的，需要做48小时检测，所以在21号回来之前，肯定是要再做一遍核酸检测的。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疫情管控还是应该严格一些。” 窦女士出差完飞回大兴机场。每周都要出差的他，这段时间常备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不定的某个机场会查你，每次出差之前都做，基本上就2-3天做一回吧。我回来的时候从贵州起飞，在陇南中转了一下，中转的机场没有查我，但是上机的那个机场来查我来着。 按照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相关要求，11月17号0时起，对所有进返京旅客查验登机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同时登机前严格测温，查验北京健康宝。东航北京地面服务部旅客服务中心区域经理杨帆提醒旅客注意， 所有的来返京航班都是由远端来卡控，比如说从上海来京的航班，从上海始发旅客到达值机柜台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查验他的健康宝是否是绿码，是否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时查验体温是否正常，具备一系列条件才可以登机来到北京。 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管理局副局长任超中提醒近期乘机旅客，出行过程中要提高自我防护意识，配合机场、航空公司做好相关查验工作，做到登机前手消毒，机上不换座，减少不必要的走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出发地和目的地的疫情防控要求。东航北京地面服务部杨帆表示， 所有的出港航班咱们的疫情政策是远端来把控，比如说目前西安航线、深圳航线以及南京、无锡等航线从北京始发需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旅客应该提前查询始发地、目的地相关的疫情政策，提前做好准备。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从昨天下午召开的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昌平区北七家镇红福苑社区由中风险地区调为低风险地区，红福苑随之解封，在家隔离26天的30000多红福苑居民陆续走出社区，欢呼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请听报道。 16号下午4点，昌平区鸿福苑社区火炬广场的舞台上竖起一个巨大的屏幕，现场转播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会。 由中风险地区调为低风险地区。 当庞星火宣布鸿福苑社区降级后，现场爆发出热情的欢呼声，很多志愿者手拿红旗在舞动。鸿福苑社区党支部书记杨颖随后宣读了解除社区封闭管理的决定。解封后，社区居民第一时间从南大门有序地走出，庆祝解封。 放出来了，喘口气吧！ 哎，太高兴了，开心了， 非常激动。26天了吧？太久了，感觉 憋了这么多天了，太难受了。解封了以后，我们孩子能上学了， 开心，上学呀！我还得上学，我们学校马上考试了。 您对政府对疫情防控的各种措施怎么看？ 措施非常到位，抗疫人员确实是特别辛苦，没日没夜在这坚守。 非常满意，做的都非常到位，还有好多感人的事迹，我觉得特别好。 出了这种事，大家只能一起努力，否则的话，这疫情越扩越大了，就没办法收拾了。 记者在现场也看到了鸿福苑社区封控第二天采访过的夫妻志愿者李燕。 我们战胜了疫情，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刚才我和我爱人，我们说了，马上要去看我的爸爸妈妈，我公公婆婆，然后要把我的女儿接回来，一家人团聚，能一块吃顿热乎的饭吧。 因为雪夜演唱会走红网络的志愿者黄福小鹏，手里拿着一面签满名字的红旗，不断挥舞。他表示要总结这一段时间的经验，继续从事志愿服务。 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接下来我们也会有一些定点的这种服务，我们会换成一种常态化的方式继续下去，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家。 鸿福苑小区自10月22号0时开始实施封控，期间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例，3562人参加了服务保障工作，保障全民核酸检测10次，累计检测295223人次，平均每天为居民运送生活物资19000件，平均每天为居民外出购药440次。 海淀区居民日前收到的一件发自内蒙古的快递，包装检出新冠病毒阳性。现在正值双十一快件寄递高峰，进京快递如何进行消杀呢？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昨天探访了中通、顺丰等快递公司，请听报道。 上午10点半，记者来到位于朝阳区的中通快递京津冀转运中心，一辆辆装满包裹的大卡车正摇摇晃晃地停在转运中心的大门口。几位身着防护服、背着喷洒装备的消杀人员立即上前进行消杀。中通快递公共事务部主管李彬彬告诉记者，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背着雾化器，为刚刚到达转运中心的快件做一个车厢开门的消杀。经过这个消杀步骤之后，快件将被放在传送带上进行分拣。 跟着李彬彬走进转运中心，一辆辆卡车打开后背的柜箱，连接转运带，而后包裹快件纷纷落在转运带上。两位专门的消杀人员对经过的包裹进行喷淋，经过第一次消杀后的包裹快件便开始进入正常的分拣流程，很快还会进行第二次消毒。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快件经历的最后一步分拣，经过这一道分拣之后，快件就会流入面单地址所写的网点，最终派送给客户。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传送带两侧向我们的快件喷洒消毒液。 经过两次消毒的包裹快件被放入不同网点的车辆，运到网点后再派送到消费者手中。此外，记者了解到，中通快递的办公区、宿舍区、食堂每天都会定时进行两次生产生活环境消杀。北京顺丰副总经理姚红旭也介绍了顺丰快递的消杀情况。 场地啊、快件啊、车辆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消杀。进京快件的话，我们进行至少2次这种消杀，中转环节消杀1次，派送环节也进行消杀。我们所有的分拣部的一些场地每天都不低于3次的全面的消杀。还有快递小哥符合加强针时间点要求的，我们都打了， 接近100%。 此外，记者看到，为了加强邮件快件的疫情防控，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强调，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来京邮件快件到达分拨中心后，第一时间进行全面消杀，没有消杀的邮件快件不予中转分拣。现在冬季气温低，空气干燥，有利于病毒存活。市民在接收快递包裹时，如何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播？中国疾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张刘波建议， 快递的包装不带到家里面去，在外面拆了是最好的。如果一定要带回去，用消毒纸巾对它的六面擦拭消毒一下子，也可以用消毒剂在它的表面做一个喷雾消毒。做完这些快递的处理以后，一定要做好手卫生。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 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此次条例修订对于深化本市安全生产领域改革，促进安全生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把安全生产工作作为行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应急、公安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抓好监管执法，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各区、乡镇、街道要落实属地管理职责，要抓紧制定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广泛开展宣传解读，为条例有效实施提供有力基础。会议研究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草案时指出，制定实施条例是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法治保障，要以条例出台为契机，细化任务分工，强化工作协同，推动条例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着力打造高水平的自贸试验区。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市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制定了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从昨天起到12月15号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管理办法对标对表国家相关文件要求，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的管理参照执行。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市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10月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本市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投资规模继续扩大。从1到10月数据看，全市市场消费逐步恢复，总消费额同比增长 15.5%， 网上消费保持较快增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34.5%。 记者昨天从东城区管委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东城区累计完成了165.4公里慢行系统的整治工作，非机动车道、人行步道宽度达标率大幅上升。 位于北京东南二环内的龙潭西湖公园从昨天开始试运行，开放北门、西南门两个门区，每天开放时间为早8点到晚6点，明年1月1号开始恢复正常运营时间。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朱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主播在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轻雾或者雾转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彩虹一重重盛开，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05，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1月17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二和七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中美元首首次视频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注入动力。 京城京市严格限制进返京三条政策今天起开始执行。 北京义务教育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有了定价规则，将分三种班型。 国内方面，大连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单日新增本土感染者降到个位数。 财经资讯，国家发改委举行11月份新闻发布会，回应能源供应等热点问题。 前沿科技，神舟13号乘组出差满月，为您揭秘太空生活的丰富多彩。 旅游文化资讯，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昨晚再战一场，国足状态回升，1-1战平澳大利亚。 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延时，所以今天的主播在线节目呢调整为60分钟。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轻雾或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预计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属于3级轻度污染。 另外，北京市气象台昨天下午4:30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到今天上午的10点钟，北京大部分地区有雾，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小于500米。目前呢，受到大雾的影响，首环高速北京界全线封闭，京津高速台湖到世界双向封闭，京沪高速大洋房至世界双向采取封闭措施。开车的朋友，请您注意交通安全，小心慢行。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这是中美关系史上两国元首首次视频会晤，持续了3.5小时，超过了原定时间。会晤结束后，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会晤是坦诚、深入、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 在今年1月拜登上台后，中美两国元首在2月和9月有过2次电话沟通。那么这次视频会晤的背景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的分析。 这个会晤可以是视为一次正式的元首的这个会晤。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今年以来中美外交界已经有过多次的这个会晤，包括我们知道的安克雷奇啊、天津啊、苏黎世啊，还有罗马的这个高官会晤之后，那么这个是中美双方的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会晤。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实今年以来拜登上台以来跟很多国家领导人也见面，我们中国领导人也跟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有交流。那么这个是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交流。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实际上当前的这个世界这个矛盾错综复杂，疫情不断的叠加，导致了经济恢复以及疫情的防控带来很多的挑战。实际上中美双方呢其实面临共同的责任，这是一方面的一个背景。另外一个呢，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下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也导致对中美双方都带来了伤害。而且有些美国人还在这个一些问题上，包括特朗普时期搞的这种这个贸易战，实际上害人害己。然后现在有些人又想在台湾问题上玩火，也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所以而且总体来看，中美关系现在处于某种低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两国领导人的这样的一次会晤，应该说有助于缓解中美关系所出现的困境。 外交部副部长谢峰表示，这次会晤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四二一，也就是习近平主席就发展中美关系提出了三点原则和四个方面的优先事项，两国领导人达成了两个原则共识，习近平主席就一个重要问题深入做了美方工作。 关于三点原则，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指明了新时期中美相处之道，一是相互尊重，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权利，平等相待，管控分歧，求同存异；二是和平共处，不冲突不对抗是双方必须坚守的底线；三是合作共赢，中美利益深度交融，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要坚持互利互惠，不玩零和博弈，不搞你输我赢。 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还强调，中美当前要着力推动四个方面的优先事项，一是展现大国担当，引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突出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等； 二是本着平等互利精神，推进各层级各领域交往，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三是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四是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拜登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应通过开诚布公和坦率对话，增进对彼此意图的了解，确保两国竞争是公平健康的，而不会演变成为冲突。拜登明确重申，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同时，拜登还表示，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美方愿同中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加强沟通，减少误解，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分歧，在美中两国利益一致的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让两国人民都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一次视频会议虽然无法解决所有的分歧，但这次会晤呢将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央视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首先呢，会发挥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其实我们会看到呢，中美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是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而美方呢了解到中国的政策的主张，我们自身发展的一些重要的理念，了解到中国开放合作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应该说呢会对美方的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同时呢，应该说中方的立场也是非常清晰的，我们以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也就是现在美国打着所谓竞争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搞对抗、搞遏制中国。那中国是必然要进行反制的。而另外呢，涉及到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担心两个大国陷入冲突，所以在管控分歧的过程当中，中国强调的是相互尊重，而不是美国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那么据央视新闻的报道，中美双方在视频会晤前就媒体问题达成了三项共识，一是双方相互保障现任常驻记者在遵守防疫规定前提下可以正常往返对方国家， 二是美方承诺为中国记者颁发一年多次入境签证，并将立即启动国内程序解决中国记者签证停留期的问题。中方呢，则将本着对等原则，在美方政策措施到位之后，给予美国驻华媒体记者同等的签证和停留期待遇。三是双方将依法依规对等审批新任常驻记者签证。 长期以来，中国驻美国记者持有的都只是一次性有效签证，非常不方便，有的记者甚至在回国开会探亲后就很难再回到驻美工作岗位了。这次双方就彼此媒体在对方国家待遇问题进行了一年多艰苦的磋商，有斗争也有合作，可谓是不打不相识，取得目前三点共识非常不容易，这对双方记者来说都是利好的消息，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前中美对等平视的新常态。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市，先来关注严格进返京管理的三条措施，从今天的零点开始正式实施。进返京人员呢，必须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14天内有一例以上本土新冠感染者所在县的旅居史人员就严格限制进京了。 那么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潘旭红介绍说，北京警方将进一步强化对进返京人员的服务保障，对没有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进返京人员做好服务救急，在京台高速万庄服务区、大广高速牛驼服务区等13条进京高速临近北京的服务区设置了核酸检测点。 为方便环京地区人员通勤需求，北京警方呢，根据近年来的进京人员信息，建立了通勤人员数据库。库内的人员首次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后，14天内的阴性证明都是有效的。在通过检查站时，库内人员身份信息和卫健部门的核酸检测结果实时对接，实现精准高效查验。 对于不在库内的通勤人员，进京时呢，可以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提供环京地区居住证明、在京工作证明、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过通勤人员身份确认之后纳入数据库管理。 为了防止疫情输入，北京将强化进口冷链食品的防疫管控，严把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管理，同时持续加强进口冷链食品及冷库的防疫管理，做到不验核酸不入库，不消杀不入库。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据北京市卫健委刚刚通报，昨天呢，北京的本土新增病例为零。另外呢，昨天昌平区北七家镇红福苑社区由中风险地区调为低风险地区。随着风险等级的调整，昨天呢，红福苑社区正式迎来了解封。另外，昨天朝阳区来广营地区4919名居民第四次核酸检测结果也全都是阴性，解除居家观察，转为健康监测状态。 截至目前，北京市还有两个中风险地区，分别为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第二社区，以及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桃园 C 区。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近日，北京市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制定了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了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浮动幅度上浮不超过10%，下浮不限。 意见稿将定价班型呢，主要分为10人以下、10到35人和35人以上这三种类型。管理办法以线下10到35人班型的标准课程时长的收费标准为基准，其他的班型收费标准呢，是由培训机构按照规定的与10到35人班型的比价系数去计算确定。 同时，北京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有关部门会适时对收费政策开展评估，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完善。另外，还将建立培训机构成本公开制度，要求培训机构每年在官方网站和办学场所显著位置公开上年度成本费用等信息。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资讯，先来关注大连的疫情。11月15号0点到24点，大连新增7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经历连续9天的两位数的增长之后呢，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首次降到个位数。 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大连市政府秘书长伊庆涛表示，11月15号0点到下午4点，除了在集中隔离宾馆中检出存在流行病学关联的3例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外，社会面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截至目前全都是阴性，疫情防控实现了重要转机。 再来关注，在国新办昨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呢，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表示，最近网信办部署开展了互联网用户账号运营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将会运用各种手段综合施策，多管齐下，集中力量整治五大乱象。 五大乱象包括违法违规账号被处置封禁后转世穿马甲捞钱问题，二是用户账号名称信息违法违规问题，三是网络大 V 账号粉丝量注水造假问题，四是用户账号恶意营销问题，五是对未成年人违法售卖网络游戏账号的问题。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毅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毅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李俊鹏。俊鹏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近期国际黄金的走势。 好的，从周线图来看呢，国际现货黄金的价格已经连续两周上涨，累计涨幅为4.6%。昨天呢，金价出现了小幅回调，收报在了1850.43每盎司，跌幅为0.65%。近期金价的大幅上涨，主要原因集中在对美国通胀的担忧以及美联储是否会提前加息。从通胀角度来看呢，上周三美国公布的十月份 CPI 数据同比上涨了6.2%，达到近3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远超市场预期。上周五公布的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66.8，不及市场预期和前值。数据公布后呢，市场对于高通胀水平和低经济增长的担忧令避险情绪高涨，支撑了黄金的价格。美债收益率涨幅呢不如通胀的预期，带动实际收益率下降，黄金价格顺势涨到了1870每盎司的上方。从加息预期来看呢，美联储公布这个月要从每个月1200亿美元的购债计划中缩减150亿美元。如果按照这个速度递减呢，预计明年6月份美联储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虽然美联储主席对于加息的预期呢绝口不提，但是市场预测明年年底进行加息的预期为2.5次，且首次加息的时间有所提前。从技术图形来看呢，黄金价格已经连续8个交易日运行在了布林带上轨，目前金价已经来到了近半年以来的高位，下一步可能向上冲高1900美元的整数关口。短期来看，目前通胀上升的速度过快，给金价提供了上涨的动能。长期来看呢，加息预期的升温呢，会利空金价的长期走势。主持人，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9.24，欧元报在727.02，英镑报在857.44，加元报在510.95，澳元报在469.68，日元报在5.6015。主持人， 好的，感谢李俊鹏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22，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带您进入到财经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国家发改委昨天举行11月新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新发言人孟伟表示，到11月底，国内电厂存煤有望超过1.4亿吨，目前可用22天，比9月底增加了9天。 国家发改委表示，9月以来呢，国内的煤炭价格持续上涨，屡创历史新高。为确保煤炭安全稳定供应，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迅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会同有关方面扎实做好增产增供，缓解市场的供需矛盾，并及时开展煤炭价格调控、煤炭企业生产成本调查和价格督导，促进煤炭市场回归理性，促进煤炭价格回归合理区间。 下一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发挥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的作用，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加强统筹协调，推动保供稳价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全力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确保能源安全保供，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昨天在工信部举办的“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介绍，中国所有地级市城区超过97%的县城城区和40%的乡镇镇区实现了 5G 网络的覆盖，5G 终端用户达到4.5亿户，占全球80%以上。 来自工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建成 5G 基站超过115万个，占全球70%以上，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 5G 独立组网网络。 发布会上，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副局长杜广达表示，随着数字经济加速发展，数据已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加强数据治理，保护数据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和人民权益。 杜广达表示，十四五时间，工信部将在总结固化前期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保护工作。一是构建行业数据安全制度体系，第二是要加强标准顶层设计和统筹制定，建立行业数据安全标准体系，研究制定车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重要领域的数据安全标准，开展冠达标准的工作制定。 三呢，就是要加强数据安全监管，面向电信领域先行先试，逐步开展重要数据目录编制、备案管理、安全风险检测评估等等工作。四是大力发展数据安全产业等。 好，财经领域的最后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个人信用被应用在医疗领域，上医院看病排队啊，是个让人头疼的事儿。为了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石景山区探索上线先诊疗后付费的信用加医疗的服务模式，患者可以一次就诊一次缴费，缩短了就医时间60%以上。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信用医疗是先看病后付钱，之后一步记得到这儿来交费就行了。 在石景山区首个信用加医疗试点医院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里，患者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或医院自助机上进行申请，信用评价通过后就可以使用信用加医疗服务，免除就诊过程中挂号、检查、取药等环节的重复缴费。石景山区经信局副局长杨光介绍， 做了一个平台，为我们每一位患者购买了保险，这个保险是不需要患者付费的，是这个平台来付费的。我们每一位信用良好的患者可以初始取得一个2000元的授信额度，在这2000块钱以内，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在院内先诊疗后付费。 患者张女士在使用了几次信用就医后感到非常方便， 快多了，可以在手机上约，然后我直接就可以找大夫看病，我要是有检查什么，我直接就都可以直接去做，等到都完事了之后在机器上再缴费。如果要是有大额的费用，他这还可以有一个垫付，等我资金挪用开之后48小时我在手机上一支付就行。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王海英副院长介绍，医院试点信用加医疗一年以来，患者平均就医时间缩短60%以上，患者满意度达到97%，逾期未缴费的情况基本没有出现。 减少患者呢在医院里头滞留的时间呢45分钟到1个小时，同时呢也减少了院内交叉感染的一些情况。同样呢，像一些滴滴打车、代打车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信用医疗呢也可以是家属为自己的子女、老年人代缴费，方便了患者，方便了家属。 目前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石景山医院和广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实现信用加医疗，全区累计服务患者11000多名，信用结算总金额达到240万元。未来石景山区还将在更多医疗机构进行推广，探索住院免押金、手术意外险等服务。石景山区卫健委二级调研员吴丽萍说， 急诊比如我们脑卒中中心、胸痛中心到医院紧急要手术治疗的这些呢，通过这个一次性的缴费对抢救生命、抢救来说发挥了很大作用。下步我们要在全区的医疗机构要推这项工作，最终实现让患者到医院只是看病、就医、检查，所有的排队缴费环节全部取消。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进入科技资讯啊。昨天呢，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算起来在轨恰好1个月的时间啊，距离驻留6个月这进度条现在走过了1/6。中国载人航天官方发布了长文，详细解读航天员的 太空生活。 我们来看看太空生活都是怎么样的。这个介绍当中说了，主要包括航天员在太空中的生活、锻炼、体检、科研等内容。比如说，为了满足航天员的健康状况保持，天和核心舱中的健身设备除了常见的弹力带，还有太空跑步机、太空自行车等。那随着更多航天员乘组进入到太空呢，航天员在太空生活的经验会越来越丰富，太空锻炼也会越来越科学。 为了监测健康状况，航天员乘组呢会定期的进行体检，体检是互相体检啊。在这个检查柜里呢有十几件医疗设备，乘组的这些成员们进行互相体检，包括超声检查，还有全血细胞计数等等。 另外在太空期间，其实做科研方面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轨第一个月呢，两个乘组呢都进行了科学实验设备的测试，空间实验或试验项目啊有条不紊的进行。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中国空间站还将在舱内舱外部署众多重大的科学设施，用于支持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流体物理、微重力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等实验或实验项目。 总之，遨游浩瀚的太空，逐梦九天，中国航天员在太空是接力奋战，不断地刷新中国高度，取得新的成就，为祖国的航天事业拼搏奋进。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呢，进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医保天天谈，之后进入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节约用电、用气、用热，自觉养成精细化节能习惯，践行绿色低碳新生活。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城镇职工大病医疗保障的报销范围和报销频率等，本期节目我们接着跟大家聊一聊城镇职工大病保障的报销标准等问题。 城镇职工大病保障报销标准有哪些呢？城镇职工大病保险起付线为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的 1.3 倍。以2020年为例，城镇职工大病保险起付线为39,525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为30,404元。 起付线以上不含起付线，符合大病医疗保障报销范围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实行分段累计报销，其中50,000元以内的部分由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互助资金支付60%，50,000元以上的部分由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互助资金支付70%，尚不封顶。 大病医保对困难群体有倾斜政策吗？这是有的。北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中，享受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生活困难补助人员，享受城乡低收入救助人员、特困供养人员和低收入农户四类困难人员，其城镇职工大病医疗保障起付标准降低50%，各费用段支付比例分别提高5个百分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3，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经过6个月的提升改造，龙潭西湖公园昨天正式对外开放了，周边居民又有了休闲漫步的好去处。 龙潭西湖公园内呢有两大环路，其中啊环湖健步环保留了原有的1000米的环湖主路， 还更新成了3米宽的红色沥青路面，提高游人漫步和慢跑的舒适度。另一条就是滨水科普环，是在原有的亲水步道基础上呢，新建了西侧的亲水木栈道，以湖面为依托设置，体现了多样性的动植物科普宣传牌，形成全园最具亮点的自然生态科普游线。 公园虽小啊，但园内植被却十分的丰富。公园的负责人介绍说，公园在已有湿地森林景观的基础上呢，新栽植了20000平米的荷花、菖蒲等水生植物，并设置了多处生态岛，为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地。 再来关注旅游星级饭店服务质量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增加了星级饭店在客房整理中应按不同用途正确使用清洁抹布的内容。 标准中还对公共卫生作出要求，进入酒店要进行体温检测、核验健康码，在前台收银台设置一米线等，就餐的菜单上要显著标明光盘行动、节约粮食、拒绝浪费等宣传语，可提供小份或半份菜等要求。 这些呢，都体现出对社会热点的回应。之前个别宾馆饭店在清理客房时清洁毛巾混用，引发了消费者的强烈反感。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我们来说说体育方面。今天凌晨，中国国足与澳大利亚队进行了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阶段 B 组第六轮的一场比赛。那么双方战成1-1，国足呢是再次收获了一场平局。 虽然又是一场平局，但是呢，中国队整体啊斗志昂扬，让球迷们也算看到了希望。目前中国队所在的 B 组，沙特是6战积16分，位居榜首。中国队现在只拿到了5个积分，继续排在倒数第二位，出线还是比较渺茫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悬疑喜剧电影《扬名立万》昨天票房呢已经成功破亿，也成为了国庆档后第一部上映首周就票房破亿的电影。 《扬名立万》呢将视线啊聚焦于一群电影人，他们是被大家召集到一个神秘的别墅之内，名为召开电影策划会，实际上是要复盘一场重大的命案。 那目前啊，这部影片的猫眼购票评分啊达到了9.3分，是西班牙经典电影《看不见的客人》之后，悬疑题材院线电影取得的最高评分。 再来说一说文创产品啊，说到北京稻香村，大家肯定都想到了点心，是不是？ 吃的。 哎，是，早班时候说这个真的容易饿啊。不知道您爱不爱吃稻香村，就是枣花酥。一个白白的圆的小饼，上边一点一小块一小块的那个黑色的枣花啊。现在这枣花酥啊变成抱枕了，而且成为了网红。 这抱在身上手里面 甜， 估计得馋得直流口水哈。与这个枣花酥抱枕一同上线的还有5款啊，比如说这个牛舌饼抱枕等等啊， 就是长条的那个。 人家现在不卖食品了，卖的是这个文创产品哈。 对， 从上周五开始开卖就很受欢迎啊。有人抱着枕头路过繁华的街道，还有路人询问你这是哪儿买的？ 哎，在0号店，稻香村的0号店。 对，网友们评价说，这个抱枕特大号的牛舌饼还有枣花酥，感觉啊自己都成了富翁了。 是，哎，又好吃又香甜。然后它因为有一些东西不是特别便宜，就好几块钱一个饼，你家这下抱一那么大的啊， 感觉很富有哈， 感觉很富有， 牛舌饼自由了。 点心自由。今天是周三，我们照例呢进入图书资讯大搜索啊，我们要为您推荐一个系列，叫名题系列，之终审、终极预审和真相小组。 哎，这题是那个提审的题，应该是吧？ 对， 这故事呢聚焦了预审队啊，这是公安局很关键的一个部门，负责对嫌疑人的初步审讯，主要呢给犯罪性质定性或者是否要移送检察机关，而这其中的精英就被称为是名题。 我想通过一年前还是2年前的一个电视剧叫《三叉戟》我们可能就对这个预审啊有一定的了解了。这个作品呢也很有趣，给您介绍一下。名题之终极预审呢是一个再版的作品，说警察老齐啊，他靠着3包烟、半杯茶、2核桃，还有攻无不克的一个7小时制胜法宝，拿下过很多大案要案。本来呢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有一起刺杀案又让老齐改变了主意，所以就出来了这样的一部作品，叫 终极预审。 嗯，那这套书的作者吕征呢，是著名的公安作家、编剧，80后，公安部猎狐缉捕行动组的成员。我们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百姓生活故事》当中还采访过他。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他对于这本书的介绍。 大家好，我是警察作家吕征，今天我向大家介绍我的新书《明题之终极预审》和《明题之真相小组》。两本书讲的都是警察中预审员的故事。《明题之终极预审》讲述的是传奇预审齐孝石与徒弟纳海涛重装上阵打击犯罪、攻无不克的故事。《明题之真相小组》呢，讲的是一起贪腐大案的重要卷宗被盗，纳海涛卷入其中，案件的连锁反应不断产生，重要嫌疑人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关键证人翻供，证据链断裂，调查一度陷入瓶颈。于是纳海涛临危受命，携手师傅齐孝石、测谎专家方小罗、大喷子潘江海两大快嘴二姐老马组成真相小组，共同深挖犯罪的故事。看懂明题系列，你也可以和预审员一样识人、辨人、揭穿谎言、洞悉人心。 好，北京时间8:39，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冬奥的脚步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第5集。曾经五棵松体育中心是篮球迷心目中的圣地，现如今啊，高科技的冰篮转换让五棵松体育中心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场馆。那么依托海淀区中关村的支持，五棵松体育中心带着众多的黑科技全新亮相。我们一起来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11月7号到11月10号，相约北京冰球国内测试活动在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20项科技冬奥项目亮相测试赛。五棵松体育中心彰显出了科技范儿，在防疫新需求的背景下，科技助力提升疫情下奥运赛事组织的效率。 收到新任务，即将出发，请注意避让。 智能物流机器人在测试赛闭环内和闭环外的缓冲区忙碌工作着。这台室内智能配送设备大小和平日快递员的送货小车类似，可以载重30到300公斤，在场馆内实现无人无接触式的终端配送。智能物流机器人以疫情防控下的无接触配送为核心诉求，可以自由移动，自主规避障碍，智能规划路径。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物流经理张帆介绍， 我们是单向传递物资，就是闭环外往闭环内，如果送一些应急的物品，我们会用这个机器人啊。然后我们在闭环内的话，取了物资会对这个车呀，对物资都进行一个消毒。 如果说物流机器人是场馆内的急件快递员，那么无接触智能配送柜就是普通快递。坐落在竞赛层的红色配送柜高约2米，宽约9米，颜色亮眼，乍一看上去和日常小区的快递柜没什么不同。不过这个矗立在闭环内和闭环外分割线上的配送柜是双面柜的设计，柜子的一面在闭环外，一面在闭环内，可以实现智能存件取件的双向操作。配送柜像是一堵红色的墙，既分隔开闭环内外，又通过智能程序连接起了闭环内外。张帆介绍了智能配送柜的操作方式。 先点快递员，这样我可以选择一个隔口，这边的门就打开了，然后我就可以往里边去投一个东西。那好，这个就结束投递，就是对方的人就会收到一个取件码，去打开这个柜门取出物资，再给箱体做一个消杀，然后再关上柜门，这个整体的这个物资传递就结束了。因为我们两边是完全见不到的，只有在关上这个柜门那边才能打开，所以真正的做到了无接触配送。 通过高科技的助力，闭环内和闭环外的通用物资、技术物资得以交接，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无接触配送问题。张帆说， 因为我们物流业务领域呢，根据场馆的整体安排，主要在闭环外进行工作，通过这个机器人和快递柜，让我们能够把物资迅速、准确、高效地运输到这个闭环内。 站在五棵松体育中心的观众层，当灯光暗下来的那一刻，随着激情的音乐，无数满天星会瞬间亮起。观众席上的荧光棒就是这点点星光。依托于科技冬奥项目云端互联观众互动体验系统，无线群控技术控制荧光棒，配合音乐，在观众席上形成了动态场景。 五棵松体育中心的技术人员陈超揭秘了满天星背后的技术。 本来是要给观众手持荧光棒进行参与整个这个互动的，但是因为疫情的期间呢，我们这个荧光棒只能是绑定在坐席上，当然也能呈现很好的效果。它的难点是在于这个无线群控技术，现在也有类似的设备，但是它不能呈现这种动态的图案，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线群控技术还有这个设计了比较复杂的 LED 的荧光棒，形成这个它的这个整体的画面。 五棵松体育中心通过先进的六小时冰篮转换技术，实现了夏奥场馆到冬奥场馆的转变，提高了场馆的利用率。此外，五棵松体育中心还利用了冰坝技术，在保留30米乘60米冰场基础上，结出一个26米乘60米的冬奥冰场。改造后的五棵松体育中心更具备多样性，成为能承办冰球、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三项赛事的通用型场馆。五棵松体育中心业主方负责人赵燕表示。 原来这个场馆的这个冰面呢，它是按照国际冰联的要求是30乘60，但是这一次的奥运会呢，为了我们速度与激情，把这个冰面呢改成了26乘60。那么这个的改造的话，其实我们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让这个场馆今后它更有多样性，为赛后的利用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多维度观赛体验和 VR 直播技术，传递工作画面的 AR 眼镜，无接触式安检，智能巡检机器人，新科技成果在测试赛中落地应用，不仅提升了疫情下奥运赛事组织的效率，也用科技为五棵松体育中心这座冬奥智慧场馆赋能。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苏畅，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古筝演奏家。1986年出生的他，多年来一直活跃在国内国际的舞台上，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在和全球知名乐团合作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地推广中国传统音乐。在国内，作为老师，他走入基层，为中国音乐培育年轻力量。作为公益大使呢，他用琴声传递力量，带领抑郁症患者走出阴霾。我们下面一起来听由记者赵逸阳为您采制的故事《悠悠筝语》，诉说东方韵味。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古筝是我在第一次见到它，听到它的声音就被它吸引了，这样的乐器 它有21根弦、21个琴码，并且我的生日就是21号、我觉得我和这个乐器有了不解之缘。我觉得古筝的声音对我都有一种感召力， 优雅大气温婉，是我见到苏畅后的第一印象。1986年出生的他，已经是我国著名的古筝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古筝副教授。这些年他的身影一直活跃在国内国际的舞台上，高超的琴技、典雅端庄的东方气质，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古筝这个中国古老的传统乐器。就像他自己说的，古筝于他而言就像是他前世的情人。 我呢，对音乐最初的印象其实是在家里面大人拨电话号码，因为它是有音调的。 对对对， 所以我听到之后就觉得，哎，这个声音我很敏感。有一次我爸爸拨电话，他拨着我就抢答，我说你一定是给姑姑打电话。然后我爸就很惊讶，那我如果换一个呢？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说这是大姨家电话。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老姨家电话。 所以您是有绝对音感的，对吗？ 我有绝对的音高音感。然后我爸爸就说，这孩子要不学音乐得耽误了。 虽然有老天爷赏饭吃，但作为艺术生，该走的路该吃的苦，苏畅一步都没有落下。 那个时候我是辽宁锦州老家，每一次上课都得从家里面坐火车10几个小时到北京。我小时候我记得我那种要强心和上进心哈，它促使我弹不好一首曲子的时候，我是会自己打自己的手。 从锦州一个小小的城市到北京，这样一个求学路一下打开了苏畅的眼界。经过他的不懈努力，苏畅一路被保送直升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本科和研究生。在此期间，苏畅在国内获奖无数， 同时还拜著名的古筝演奏家周望教授为师。当时的他或许还没有想过他的音乐有一天能够走出国门，直到2009年一通电话改变了他的音乐道路。 我猛然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我是李德伦的女儿李璐。李德伦先生是谁呢？就是我们中国指挥界的鼻祖。我就懵掉了，我以为是做梦。他说我们想邀请你去国外演出，演奏一首美籍华人创作的乐曲，叫 Identity。 哎，我说这个曲子我没演过呀。他说对，我们就想邀请你来首演这首作品。首演对于一个当时的大学生来说，这是莫大的殊荣。那这首作品呢，起点是从洛杉矶开始的，后来又去了芝加哥、旧金山，甚至很多很多的美国当地的人演奏家都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我和很多的交响乐团合作之后呢，传播了这一个中国的名片，因为这个曲子的名字就叫中山装。 中山装这首乐曲讲述了上世纪40年代末一段发生在海峡两岸绵延40多年的生死离别的动人故事，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美好祝愿。全曲分为三个乐章，离别、思念和希望。 这个中山装的首演呢，作曲家是美籍华人，他非常关注外国人对于一个中国演奏家的评价，所以他给每一个观众发了一个问答卷。令人特别惊讶的是，竟然是零差评。当时全场观众大概有800多人，我特别印象深的是一个外国的老奶奶颤颤巍巍地走向我，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你的演奏像是一只纯洁的白天鹅。就是特别让我感动，就是民族的自豪感。我觉得我是一个音乐小使者。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一把琴，一首曲，浓浓的中国情，让观众感动的同时，也让苏畅意识到外国人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好奇和喜爱。 大多数的西方人对古筝这件乐器见到它就是很震惊了，他觉得难道这是横着弹的竖琴吗？或者这是西方的 zither 吗？他都会问我。但我很自信地说，这是我们古筝特有的，来源于古老的中国东方的一件乐器，筝。 这是一个中国传统艺术持续对外输出的新时代，也是中外文化相碰撞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古筝这把古老乐器带着深沉的历史积淀和诗意被更多人欣赏。 2011年，当时的活动是美国召集网络竞赛，选拔出全球最优秀的音乐人，组合一个交响乐团在悉尼歌剧院演出。我呢是参加的是独奏家的比赛，那最终胜出的独奏家有4位，我的投票率是全球最高的。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弹完了我自己 solo 的那一段，弹给作曲家听的时候，他抖了一下，印象很深。我们在琴房里面，然后他就悄悄地告诉我，我希望你的乐段能够延长一些，真的希望想把时间多给古筝一些。他说你的这件乐器太有魅力了，因为古筝它呢3分弹7分韵，这个韵味是它的灵魂所在。我觉得它能勾魂儿，所以我相信是古筝这个乐器的魅力打动了作曲家。 中国传统音乐不仅能勾魂儿，它还有一股无形的力量能带给人温暖。苏畅也想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这些年他作为繁花工艺的形象大使，演奏了音乐专辑《潺潺一味》《终雨如是》等，帮助抑郁症患者走出阴霾。同时他还参演了微电影《忘不了的爱》，呼吁人们关注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群体。 学习音乐的人，他一定内心 要充满着善意，因为他演奏的任何的乐曲的美好是要传递给更多的人。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极大的压力中都会有轻度的抑郁的这种倾向。那我是怎么度过的呢？是音乐。当时《如是》这首曲子让我心灵上得到了一种升华，因为这首曲子真的是很具有情绪的宣泄性。我也相信如果谁有这种抑郁倾向啊，或者是真的到想不开的事情的时候，也许这个出口会帮他找到。其实在之前我也希望我这个音乐弹给那些盲童，他们听到古筝，我很期待他们是什么样的反馈和感受。 音乐之所以能够传递爱，是因为演奏者内心充满爱，因为对古筝的热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让苏畅弹奏出了醉人的旋律。这些年他的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在行走的过程中，苏畅也有幸结识了马友友、谭盾等音乐大家。在和他们的合作中，苏畅也再次领悟到了只要足够尊重舞台，足够尊重手中的琴，就能收获来自观众的同样的尊重。 我曾经被谭盾老师要求跪着演奏，因为谭老师说在古时候跪着演奏是特别妩媚动人的。这个作品全长40多分钟，而且我那次跪着演奏是得到中国观众掌声最多的一次。我演奏之后呢，腿啊膝盖哈、啊，因为跪了40分钟，真的是没法自己站立起来，所以是首席拉着我的手扶着我起来的。那观众疯狂的鼓掌，返场4-5次，在国内很少能看到这样的返场的。 对，尤其还是这种古典的 古典音乐。 嗯， 对。 这些年传统文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民族乐器的传统之美被更多的年轻人接受。苏畅说他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让琴声成为全世界都能懂的语言。 这几年古筝的发展，我看到了我上一辈人的努力，也看到了我这一辈人的付出。我觉得我们肩负的使命更重了。我是对音乐疯狂到，哎呀，有机会我就很兴奋。我经常把自己累到一个月会有5-6场演出，跑3-4个州，我像打了鸡血一样特别兴奋。因为这些新鲜的国家和新鲜的音乐让我无比的向往，我很期待把握这个机会，特别乐于去把我的古筝的这个乐器能够让别人跟我一样去热爱它。我觉得那我就没有白付出我这20年的努力。 我们为您更新一下最新的疫情数据。根据国家卫健委刚刚发布的消息，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1例，其中呢，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8例，全都来自辽宁大连。另外，昨天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其中境外输入14例，本土1例，来自河南郑州。 好了，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节目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孙畅、李瑞，代表节目编辑赵毅阳、康立波、程强，感谢各位的收听。 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赵龙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